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感新番，动感新番，动感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那个，萌。 您在周二的晚上选择收听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太明智了啊！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就更明智了，啊，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如果你要想看到我们每一期节目的回放呢，也是登录这个 B 站搜索漫游嗨翻天啊，里边有我们每一期节目的这个完整的回放。 是的，那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小美啊，你说咱俩平常沟通啊其实也挺少的，所以最近呢就特意创了一个 QQ 群叫漫游团。 我们这个天天见面沟通还挺少的。 哎呀，这平日的沟通就是与大家的沟通嘛，咱们俩是吧。所以我们特意建了这个漫游团啊，群号就是567-556693啊，很可爱的尾巴，大家都是93年生的，进这个团啊，567-556693。 那人家说了，如果我是03年或者83年生的 啊，你自己往后贴3吧，可以自动四舍五入往里进啊。 好，总之呢，欢迎大家可以进去跟我们多多交流哈。 没错， 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有一期我们跟大家聊过漫威，但是我们当时着眼点主要是在漫威的电影。 没错， 的确就是漫威旗下有很多作品都已经改编成了很多很多最精彩的电影。而且不仅仅是电影精彩， 你比如说，对，你比如说拎锤子那个，那叫什么来着， 雷神。 哦对，还有那个穿一身盔甲那叫什么来着， 钢铁侠。当然 还有那个皮肤得病那个绿了那个， 你说死 绿了那个皮肤病了， 浩克 那叫什么什么， 就是浩克 绿巨人是吧， 对，绿巨人浩克。 对， 就有很多很多 这 种电影了。然后其实里面饰演这些超级英雄的演员也在世界的范围内都拥有很多的粉丝。 哎呦，那可不嘛，拎锤子那个上次我看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以为是雷公的中国电影，结果现场粉丝一片尖叫啊。 是，大家都是那个男神高富帅嘛。 是是是， 的确。那之前我们因为聊的是电影，那不知道大家对漫威的漫画又有多少了解。 这个可就资深难了，真的，这样没有专业人士，就咱俩在这儿，我跟你说 完了， 这期节目就没有办法做 了， 是不是？ 就我那得皮肤病那是什么的，那都说不出来了，你知道吗？ 就一言不合没法聊了。 哎，这个呢，那复杂了，这个啊。 是，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在直播间里请来了两位大咖，他们都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哎、 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关于漫威漫画的问题、 哎、 漫威啊的问题，都可以向我们两位嘉宾发问。 嗯、 那他们就是来自网易漫画的主编申鼎和资深编辑秋恒，欢迎二位。 哇，欢迎二位。 嗯，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大家晚上好，那个我是网易漫画的申鼎。 嗯， 坐在我旁边的是网易漫画的秋恒。 啊，这两位都是非常资深的编辑啊，然后这回也是，嗯，有满满的干货要跟大家分享呢。 感觉就是因为开头很沉甸甸的打招呼，我就感觉这个干货太多了，得赶紧往外抖一抖，你知道吗？ 因为 太沉了，这个 脑子里也有太多的干货。 对，没事没事，咱卸下来到地儿了，咱就把这个干粮都放地上啊， 嗯、 一点一点捡着吃，咱们 对。然后大家可能看我们直播间的标题，也会给大家一点小小的这个憧憬哈。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聊聊咱们中国的超级英雄是什么样呢？ 哎、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真是盼期盼太久了，这个啊。 是，然后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 B 站发来弹幕和我们互动交流、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06，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 灯泡大叔， 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欢迎回来啊、反正正在收听漫游嗨翻天就是聪慧的您啊，您好，我是许可、 太会套路了，许可。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呢，就是来自网易漫画的主编申鼎以及资深编辑秋恒，再次欢迎二位。 嗯，欢迎二位。 我们先来看看弹幕嘛哈，就是弹幕已经有人问了，说我想问一下漫威最近这个蜘蛛侠返校记什么时候上映的，好像是可能也许大概8月份，是不是？ 这得资深人士回答这个啊。 这个资深人士知道吗？ 只能说 是 现在外面、 就 是、 从粉丝的角度来说，知道吗？不从官方的角度来 说，对，咱自己瞎 说。 对， 说实话，这个从官方的角度，我也说不了，因为他具体什么时候播是播，这个 咱们定不了这事儿， 我们定不了。 对， 我作为粉丝，在粉丝层面上呢，说实话，我得到的比较好，就是我看到的比较好的消息是8月份应该能上。 哦、哎呦。 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利好消息了，因为 蜘蛛侠是吧？ 对，因为很多其实粉丝都对蜘蛛侠非常的喜爱。 蜘蛛侠就是咱小时候看那个去食堂吃啊，人家说餐具要放回去，他偏不、 啊， 非给拿走拿回家。 那好像 人要拽不下来。 第一部的 是那 个 小子吗？啊、 对对是的。 啊，是这样。 人明明是个英雄，怎么从在你嘴里变成小子？ 不是，然后那个手怎么着变异了？就是做锻炼太多、有茧子，然后就爬墙了，就开始。 对，突然有了这个特异功能、 那个 是的。然后其实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是非常的多了、然后其实我们也给大家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网易和我们的漫威在这个月初的时候也是达成了合作的协议、其实很多小伙伴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网易漫画这个平台，能不能在节目的开始还是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网易漫画这个平台呢？ 好的好的。是这样，网易漫画呢是网易公司布局二次元，然后拓展青少年市场的一个算是战略性的一个产品吧。现在也是国内比较重要的一线的一个原创漫画的一个孵化平台。现在呢，整个平台上面大概有上万部的优质漫画内容了。然后呢，基本上国内的主要的漫画作者都跟我们达成了这种签约的这种合作。现在。对，就长期给我们供稿吧，全国的主要的这些作者。目前呢站内的这个平台上线应该是差不多有2年多的时间。现在呢站内大概有60多部作品已经是点击过亿的。 非常不错的一个点击量。 对，甚至排在前面的可能会点击过几十亿。 很厉害。然后也是有很多优秀的作者入驻。 基本上怎么说呢，国内的漫画作者这个圈呢，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我只能说就是我们能看得着的基本上都被我们扫过一遍 了。那秋恒呢，作为资深编辑，就是你在这个网易平台就职之后，你对这个平台有什么样的感受？ 平台的话只能对作者的话， 比较开放性吧， 嗯， 然后比较支持作者的一些原创的作自己的作品的内容，作者的话可能会对作品更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态度，我们这边的话是比较相信作者的一个创作的， 其实咱们网易这边还是比较就是比较包容的， 对 对， 嗯，只要是好的内容还是非常欢迎的吧。 对，在我们看来，好的故事就是王道。 嗯嗯嗯。那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很多就是主打在线阅读的漫画平台， 对。 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网易漫画这边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特色或者自己的一些风格呢？ 嗯，是这样，就是首先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平台呢，我们在大的面上、大的程度上呢，其实还是。会做到包罗万象的，就是什么样的读者喜欢看什么样的内容，都会在我们平台上面找到他喜欢的东西。 嗯， 然后呢，到了单独的那个风格的这块呢，其实我们可能会讲究，三方面，故事呢，故事方面呢，层面呢，要脑洞惊奇。 嗯， 就是很多人。就是让读者看了会感觉，哎呦，我从来没有想到故事还能这样讲， 嗯、 或者我从来没有想到世界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是让大家看之前没有看过的， 对，脑洞惊奇， 嗯、 对，脑洞惊奇。然后第二呢，画面精美， 嗯， 这个是、可能是所有漫画，的读者都会很关注的一个东西， 嗯， 是。 可能不光是漫画读者，现在作为一个看脸的时代，这个 颜值正义是 对 对，颜值就是正义，这是很重要的。所以画面精美， 嗯、 这 非常。 然后呢，第三方面呢，其实呢，就是讲究一个时尚感、潮流感， 嗯， 和那个适合新媒体阅读，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的阅读的主战场已经从书本转到了手机。然后手机阅读上可能会跟那个书本阅读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用我们的一些行话来说，比如说我在书本阅读的时候，我的视觉流线， 嗯， 视觉流向可能是从右到左或者从左到右，但是在手机阅读的时候就会从上到下， 嗯， 然后就像这种为了让读者读得更舒服，我们会对作品进行一定的指导和修改，来适应新媒体的这种新的阅读习惯 啊， 嗯， 所以作为编辑来说，把关还是非常严格的。 啊，这是 肯定是把关、哎呀，我觉得乔美今天这期节目太好了。你看，申主编，我就先这么称呼您了啊。 您看， 今天申主编来了，我觉得特别好，拯救了咱们。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你刚才说到把关，我就特别开心。申、主官，您看，您今儿就来了， 不是什么主考官了， 这个主考官啊，申主编，我就不跟您客气了、咱今天都来了，您给我们点评点评我们这海报，您把把关，您看看您这那么多原创作家是吧？稍微给咱原创改两笔。 我觉得这块儿啊、 不好不敢评价， 交给我们这边的资深编辑秋痕来说， 不是主编都不说了， 是这样的，因为秋痕在做编辑之前、他曾经是自己做过漫画创作的， 是， 哎呦， 他在画的方面是相当资深的， 哎呦。这快出呀！你这 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得很专业了， 真的 是吗？你们 谢谢。 您没觉得我们这几个大巴玻璃碴子什么，是不是咱可以？ 这就是属于脑洞比较清奇，你知道吗？就是让大家看之前没有看过的，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您说是玻璃碴子，在我看来感觉就是有一种突破二次元、突破次元，从平面、从平面， 难道说这是一个 三维 人士才能看懂的？ 厉害！ 从平面到三维的这种一个突破次元的一种感觉，非常契合您这边。 没错， 不知道您怎么觉得啊？我第一次看这，反正我就觉得插我胸上那玻璃吧，反正有点断气儿，这感觉就是感觉有点断气儿。我感觉他哪怕稍微把我这身体挪开点，是吧？稍微好点。哎，你看我那是不是就蜘蛛侠右边那个？ 对，哎，其实我们这上面还有很多这个漫威的元素，包括你看你的腿上还有钢铁侠的、 钢铁侠的， 对，钢铁侠的。 怎么在我的屁股那块有一个钢铁侠的屁股？给我一个。 你的腿上也是钢铁侠， 啊、 嗯。其实这么一看还是可以的哈，我们打破了次元壁。好，给我们自己鼓掌。是的，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月7月7号的时候，网易漫画也是和美国漫威达成了合作、宣布将一次性引入包括超能蜘蛛侠、钢铁侠在内的12部漫威的正版漫画作品。那双方也将共同打造我们国内首部漫威的超级英雄漫画。我们此处有图片啊，见证一下盛世啊！此处掌声，这就当时达成合作协议的这个现场了。 对对对对对，这是当时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啊！是的，那为什么漫威会选择和网易合作呢？ 这个 因为他厉害呀，这个是吧？ 首先那个 网易公司， 嗯， 气质上跟漫威其实挺像的， 嗯， 就是， 哎呦， 就是我们都是在讲究一个匠心， 嗯， 就是我们是会， 认真做好这件 事，认真的去打磨一件产品或者是一个故事， 嗯， 甚至是一个游戏，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所有产品，其实，网易可能给外界的感觉就是，好像闷声做事儿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可能更多的精力是花费在怎么样把一个东西打造好。 嗯， 这点其实跟漫威的公司，它整个的一个公司理念是那个非常契合的。 和内容是王道。 对对对，就感觉就是两个兴趣相投的人， 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就一拍即合， 嗯， 就可以了。然后呢，从另一方面角度上来说呢。网易作为互联网公司，它的一个公司体量，还有网易漫画作为一个平台，它的一个用户基数， 哎，嗯， 它是可以做到帮漫威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市场上面去进一步扩大它的作品和它的产品的影响力的。 哎， 对，就是，先是志趣相投， 嗯， 其次呢，利益符合， 是， 所以呢，大家就一拍即合。 说实话啊，您看申主编讲这个就是特资深啊，就特有点咱说这个，就是有点这领导这种哈啊。从咱这个底下人，像我的感觉啊，我就感觉特好。你知道为什么吗？申主编，你说原来咱看这个漫威的漫画啊，咱我只能在那电影开始前就翻那两页，擦擦擦擦擦擦，你知道吗？那片头就看两页，要不然你从网上找，哎呦，太难了，你知道吗？这个， 嗯， 终于咱们今天啊。这是初期的是吧，这后来还不一定怎么着呢， 对对 对 对, 对， 你说初期我就能看见这个，哎呀，钢铁侠是吧，超能蜘蛛侠，这些包括很多的漫威漫画，咱这肯定清晰啊， 嗯， 是吧，你像主编说的，而且还能从手机上看， 嗯， 太方便了， 嗯， 真的太方便了， 嗯， 第一次让我感觉跟国际接轨了，international 了一下， 是，就说到国际嘛，嗯，因为漫威也是美国的公司，那前期沟通了多久呢，沟通上是不是很顺利呢， 嗯，我们跟漫威其实沟通还是比较顺利的， 嗯， 虽然这个沟通过程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哦，但是呢，这个沟通过程他这边 怎么 是不是 对对，他因为是全程在， 一直在参与， 对对对，嗯，我一直在跟那个现在创作的中国英雄的作品， 啊， 然后的话，在不停的和美方那边做交流， 啊， 因为他们那边的话，作品的话都会由美国那边的编辑，然后亲自来看稿，然后提出问题， 嗯， 因为美方的话和中国这边还是有文化的一些差异， 嗯， 所以的话大家都在文化这种的话不停的在沟通， 嗯， 对对对，就是我们大概是一年时间，其实更多的呢，就是用怎么说呢，先主要花在交朋友上面， 啊， 哎呦，我就刚才刚想说到这儿， 对，就是大家 对 从陌生然后到熟悉， 嗯， 然后呢到互相认可， 嗯， 这个时间其实可能是反而是会比较长，等到那个就是大家互相认可然后去推行项目的推行项目去做，就做的时候， 对， 其实反而会比较简单，而且包括我们未来的合作，就是有了现在合作的这个基础和这个底子之后，我们未来的合作可能会更加简单， 没错， 更加通畅。 我刚才就想说，先给人那个老美是吧，接来北京弄几只大烤鸭，弄几个二锅头，咱这朋友交成了，这以后事儿还不好办了， 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文化 是不是 这 个 说实话，就是跟我们对接这块业务的最主要的几个 power 的朋友 啊， 他们其实是在上海长期在这个， 啊， 对对对， 啊， 所以他们，嗯，对对对，所以他们对国内啊之类的这些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认知和认可的。 明白，嗯，那不行，在上海他没藏过咱这北京二锅头啊，你说是不是？对 对 对， 烤鸭和二锅头， 对对对，得先来交朋友啊，大家。 对，那刚才也提到了这次引进我们国内一共有12部漫威的正版漫画作品， 嗯， 那我们先来看看，就让我们的这个申鼎和秋恒给大家介绍一下大概这12部作品都包括哪些呢。 嗯，你看这图啊，只能 比如 说 大家比较关注的， 哎， 现在是已经可以看得到的是内战了对吗？ 对对对，现在，现在内战的话应该在这个月底会在网站上面全部更新完， 哦，月底就可以看到全部了， 对对对对， 哦， 然后后面的一些新的一些新的系列，比如说银河护卫队啊，还有那个蜘蛛侠呀， 还有一些还有美国队长复仇者联盟这些的， 哎呦， 是会逐步的放出，然后这个放出的速度呢，主要还是会取决于就是我们从美方拿到这个素材， 嗯， 然后做本地化的这个速度， 嗯， 这个我们只能说我们会尽可能的加快。 是是， 对，尽可能的让大家， 咱大家也别着急啊，也别催人家，人家这还得边交朋友边弄事儿， 是 咱这时间，对， 对我们来说，其实最适合的节奏呢，可能就是，跟着电影， 哎， 对吧？ 跟着电影的 脚步，对，就比如说大家刚看完《复仇者》的电影， 对， 然后马上发现，哎。在网易漫画上面可以看复仇者的漫画了， 哎，到时候大家从电影院出来就全低着头翻那个，哎呦，网易漫画一直走回家看回家那个啊。 是，然后我这儿也拿到一份资料， 哦， 大概会有这十二部作品，看包括了《银河护卫队》《神奇蜘蛛侠》《复仇者联盟》《奇异博士》与《至上诸尊》， 哎呦，奇异博士 包括对，包括我们美国队长， 嗯， 然后《内战二》《内战》 哎， 无敌钢铁侠，还有异人族的三部作品， 嗯， 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你会发现比较热门的 IP 都包括了， 而且这都是 钢铁侠， 对， 蜘蛛侠， 很难你在国内能看到的， 嗯， 这个其实完整的特别大， 是是，所以是非常不错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对于美漫迷， 嗯， 或者说对于漫威迷来说都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太好了这个啊， 嗯， 我跟你说， 其实我们这边呢，选这些作品呢，也不仅仅是针对于原有的美漫迷和漫威迷 啊， 嗯， 其实我们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喜爱超级英雄， 哎， 喜爱漫画的人，都可以有机会去看，看到这些作品，然后去熟悉并且喜爱这些作品。怎么说呢？ 就不只针对老粉来推广。 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老粉的话，他可能会通过各种渠道，就是对作品其实已经会非常熟悉。 嗯，但老粉可能之前也是电影的老粉呀，比如说，但是他对漫画可能没有， 啊，非常多，啊， 对，他可能对漫画没有太多的了解。然后他也可以通过漫画去补全一些世界观。 对对对对对对。 对，你想我们看一部电影，然后看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就为等那个彩蛋来补充一下这个世界观。但是你看漫画的话，可能会有更加系统的一个了解吧。我觉得。 而且我跟你说啊，这年代你要看完漫画再去，那你那个，我跟你说，那 就是驰骋 整个电影院就听您了。我跟你说， 电影院里不许喧哗。 不是，您等会儿带个女朋友去啊？哎，别的男朋友都在这儿，女朋友问，哎。这美国队长跟九头蛇是怎么回事 啊？这九头蛇基地怎么回事，当别的男朋友，哎呀，我也不知道，你看吧。这时候你悄悄的跟你女朋友，再加上旁边让你们两个女生都听见的话语，悄悄给他讲一下九头蛇的来龙去脉。哎呀，我跟你说，掌声响起。 是，然后回家人家家里就出现了家庭矛盾。 不会，我跟你说，你在家中的这个男性形象啊，咱从此屹立了。 嗯， 这出门五块钱十块钱的还是事儿吗？ 女生如果对漫威是， 啊， 讲起来头头是道，可能更会受大家的， 哎，没错， 好厉害，是不是？ 您在家中的女性地位啊，也提升了啊。 我们女性本来就是半边天， 啊，对，本来就管钱了，这再，哎，算了。 哎，咋半边天咋就和钱放上？ 现在还是半边天吗？现在这家里边 这 女的， 有这个，哎呀，伤心的经历是不是？ 别说了，我觉得这也挺好。 对，然后刚才就是提到了推广的人群嘛，其实还是一方面希望能够让我们的老粉来感受感受我们漫画的魅力，另一方面还是想给一些平常 更多的咱们喜爱漫画的， 更多的普通老百姓来看， 对，给大家更全的作品供大家去欣赏去选择。 是，我不知道两位嘉宾之前很非常关注漫威吗？就是在接手这个项目之前。是不是一个漫威的粉丝？ 怎么说呢？我大概最早接触漫威应该是80年代的时候， 哎， 曾经电视台播过蜘蛛侠的动画片 哦。 然后呢？ 新主编可真是这个老 资深 老磁铁漫威粉了。 哎呦，我光听见老了。 不不不，您这个，您这可以去电影院直接白活了，不用读了。 对，所以呢，我们跟 Marvel 的合作其实很大的程度上也是建立在我们自己本身也是漫威粉的， 哎， 粉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漫威的漫画，它的那个动画，它的游戏，然后甚至它的出的书，基本上我这边都会看，而且都会买，甚至有的时候还会买一些Marvel 的一些模型，周边模型超贵哦，我觉得好贵啊， 是好贵啊。 咱凭良心论啊，80年代那会儿也就看小蝌蚪找妈妈都费事儿，对吗？ 小蝌蚪找妈妈还可以。 申主编居然能看到这个啊！ 哎， 漫威 当时的话，那个曾经应该是一波吧，像蜘蛛侠 啊， 忍者神龟 啊， 变形金刚， 哎呦， 其实都是那个年代。 大概就是80年代后90年代初吧，具体年代也记不得了，大概都是这个年代，然后进入那个国内电视台。 那我们的秋恒编辑呢？ 我这边的话，当然是超人了。 超人 哦，已经很超人粉了。 超人，电视剧，然后最早的。 那对我们漫威的旗下超级英雄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然后之后的话就是电影了。像是 X 战警啊这一类的 哦 ，X 战警啊， 那我们这个漫威旗下有没有特别喜欢？比如钢铁侠啊、美国队长啊，会不会比较喜欢呢？ 钢铁侠、蜘蛛侠呀、都很喜欢的。 对，蜘蛛侠提到了，蜘蛛侠其实很多 蜘蛛侠啊，年盘子那小子啊。 对，我觉得很多年轻人都会非常喜欢蜘蛛侠。然后这次蜘蛛侠8月份可能电影没准一上映啊， 对， 就又俘获很多妹子的心了。 看蜘蛛侠圆了咱普通人一梦， 是 不是？ 然后我看弹幕里面大家有提到，因为之前就是微博上突然有一个被大家转疯了的消息，就是说我们的美国队长，你这个浓眉大眼居然也叛变了革命，然后好像是九头蛇的卧底嘛。然后现在好像说又回来了。 怎么说呢？这个系列的故事，现在应该还在连载。这其实也是美漫的一些特点嘛，就是美漫的英雄他其实， 总跳槽， 就是他整个的英雄从他出现一直到现在，其实最长的可能，像美国队长这种的，可能就已经是60-70年了。就是他在他的记得的。六七十年一直讲他的故事，他会不断的推翻他的设定，不断的出新的设定，出新的脑梗，然后会形成各种各样的世界线。现在就是刚才那个在微博上面提到的这条世界线呢，这个大家一般在微博上称之为九队嘛，叫九头蛇队长。 对， 这个呢应该是现在比较脑洞比较大的一个系列吧。现在 但是这个线好像后来粉丝太反对就算了，是吧？就终止了，是吧？ 他在制作的时候也会参考粉丝的意见嘛，时刻调整方式。 就是是这种就是属于大家看惯了这种浓眉大眼的去领导革命， 对， 偶尔看看浓眉大眼的叛变革命，来个新鲜感，其实也不错。 所以这个美国队长的故事，大家可以继续的期待下去，不一定最后剧情又发生了如何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发展。 其实这条世界线，我自个儿是挺喜欢看的，因为能看到很多新鲜的东西。 对， 不再是以往的正义形象，你知道吗？ 是，好像说这个漫威漫画的宇宙有很多类似平行宇宙那种感觉嘛，就是它会有什么什么，会有很多命名。我记得上回 我 们节目当中讨论 过，因为我觉得刚才跟那个申主编讲的是，它太长了，经过很多代画手了，恨不得到最后他自己也乱了套了，他这没办法，他一出电影，你知道吗？ 会有那种难以自圆其说的情况。 就是 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大家都还是会把故事圆回去的， 反而强行圆嘛，他们就是。 大不了就是拉一条世界线出来，一条新世界线， 就是、刚拉一个，就电影的这种、 对，我是觉得漫画当中还有确实有很多新奇的地方，比如说你会发现什么女版的钢铁侠呀，什么女版的绿巨人呐、 对， 然后好像每一个英雄角色基本上都会出一个女版的，是不是？ 这个。就像浓眉大眼的叛变革命一样、也是给大家来 制造新鲜感、 制造新鲜感吧。 没错。 是、你看你说到这儿，那 X 战警不就是这样吗？出个小女的是吧？小女金刚狼是吧？ 对对对， 也是给大家一个那个 X23 吧。 对， 都会有这种设定。然后确实，漫威电影也在我们这个国内是非常成功。那不知道现在漫画就美漫或者说漫威漫画在国内的一个接受度，你们在之前有没有做过前期的调研？ 怎么说呢？漫威在国内呢，可能主要的它的粉丝来源啊，其实还是电影观众， 没错。 然后呢？漫画国内的读者接触到漫威漫画的机会比较小。他可能就是出版，图书的购买，或者是网上会有一些零散的一些流传。对，所以呢，他有很多的经过电影入坑的这些新粉吧，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些算是新粉了。他对这个漫画这块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需求，他们想了解，但是并没有一个正规和正当的途径和渠道去了解这些。 就大家也很苦恼，就我想看到又全，然后这个质量非常高的作品从哪看不知道。 对，所以呢，这个其实也就形成了我们这块跟漫威的这个达成合作的一个。基础吧，对，就是首先国内有很多人喜欢，其次 国内没有正规渠道能看到。 嗯，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内的一个原创的漫画平台啊， 嗯， 我们肯定是希望把更多的好看的内容去呈现给那个所有的读者朋友们啊。 嗯， 明白。 所以不管是美漫也好，日漫也好，甚至是国漫的原创也好， 那我们下半场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好的。 嗯，好的，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欢迎回来啊！您正在收听的就是这个漫游嗨翻天，我相信都是最聪慧的人在收听这个节目啊，哈哈，非常好。 你这怎么变相强迫人？ 欢迎大家啊！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看到跟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嗯、没错，在这儿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哎， 大家每天晚上咱甭管有事没事，在不在汽车上，咱把那收音机啊每天8点都给它调开啊，调到98.2， 用爱发电。 咱要不想听就给那音量扭小点，但收音机不要关、嗯、啊，是吧？然后呢这个是吧，咱要在车上别听 CD 啊，8点咱打开这个行吧、嗯、啊，圆您一个梦啊，圆您一个这个跟女朋友美满。在这儿我先和小美谢谢您啊，祝您 家 庭美满，财源滚滚啊。每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收音机啊，锁定98.2，可千万别倒错了啊！ 嗯，98.2，是的、啊。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或者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哎， 嗯。此外，我们的 QQ 应援群也已经成立啦，群号呢就是 567-5566-93， 567-5566-93，大家可以进群来玩。嗯，那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吧。 嗯。今天做客咱们节目，哎呀，那可真是太资深了啊！从80年代就开始这个接触这个漫威漫画的这个啊，咱们网易的漫画主编啊，申鼎， 还有我们的资深编辑邱恒、 嗯， 欢迎二位， 邱编辑，嗯。 那个大家晚上好， 嗯，是，然后刚刚我们就正聊的嘛，说大家很想看这个美漫，很想看漫威其他的作品、 哦、 但是没有门路去看、 哎、 这次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我们有12部漫威旗下的正版漫画作品将陆续登陆我们的这个网易漫画的平台，然后大家可以有选择性的、 嗯、 或者说哎，其实大家可以按顺序，是不是 怎么 追下来， 对对对，我觉得按着顺序看会有更好的观赏体验。 哎，没错 没 错， 而且人不还说吗、嗯、咱不一定光看漫威的，上面还有很多咱们 这 个国漫 日漫、 嗯、 哎、 嗯、没错， 还有韩漫。 嗯 反正我估计啊，申主编这会儿就想说一句话、 嗯、 看漫画选网易，您没错啊， 是， 谢谢广告费回头打你卡去了， 回头 不敢、 这个、我直接二维码贴胸上啊，二维码贴胸上、啊、 然后明天你们就看不到许可的身影开玩笑、嗯、是这样，就这次因为我们引进的是属于正版的漫画，那这个正版漫画的优势在哪儿呢？ 其实这个这块呢，我觉得这本漫画主要有三方面的优势啊。首先第一方面，我们的那个本地化是跟版权方就是跟漫威方不断沟通确认了他的所有的翻译，他的所有的用语用词之类的都是经过他们来那个最终确认拍板。也就是说这个是最原汁原味的一个汉化和一个本地化。这是从那个内容角度，然后第二个从那个画面角度，我们是可以直接从漫威那边拿到他的那个作品原素材的。然后呢，不管是对，就是不管是画面的清晰度啊，还是一些就是未来做本地化的一些修图的便利度啊，其实都是要远高于盗版的。然后呢，第三， 确实， 就是我们是未来希望吧，未来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定程度上的同步，就是美国那边出了什么好东西， 咱这边 我们就能把它拿过来，然后这就是希望是能做到，就是让喜爱漫画的这些读者朋友啊， 对， 不用想看什么，我还得天天到贴吧里边去求字幕组去， 字幕组大大什么时候更啊？ 对，就直接来我们这儿来看，就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期待吧。 好好好， 确实这样 就，我觉得这事 儿 特别好， 厉害了。 你想人那边老美睡一觉啊，人那咱这边睡觉，人那边白天出了，咱睡一觉啊，第二天醒了，咱这边 也可以看到中文版的 全 原汁原味的漫威的作品。这就会非常厉害了。因为提到有12部作品，能不能给咱们推荐几部？就比如说我是一个新粉哈， 您就给小美推荐吧，咱也别给别人。对， 是这样，就是这次选这12部作品，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呢，就是它的入门的那个门槛不会太高。 是吗？ 对，因为那个就是超级英雄的这个 Marvel 宇宙啊，它已经是最长的可能有六七十年的这个历史，它的故事太多了，它的角色设定啊什么，在六七十年里它其实特别的繁杂。就是如果怎么说呢，一个新手去看可能会觉得哎呦 有点 不知道该从哪儿开始， 无从下手。 对，所以这次的选择呢，就是第一是选择肯定是以好看为主，然后第二它是一个入门门槛相对较低。第三，这次选择的这些角色，大家都会比较熟悉。 大家都比较熟悉， 就是看过电影， 没错， 有一定基础， 对， 大家 基本上都会看过电影。 这个 所以我觉得啊，就是顺着我们的这个发布的这个顺序往下看，然后你就会比较轻松的，去熟悉漫威宇宙，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第一部是来 内战， 对，内战。我不知道我们的秋红编辑有没有看，有没有认真的看，应该是不是把整部作品已经看过了？ 还没来得及看。 对，那个内战这块呢怎么说呢，大家去年还前年，就是美国队长3 上映的时候， 美国队长3去年 对吧，美国队长3之内战， 对，跟那个钢铁侠干仗那个， 对，其实这个内战跟那个漫画的内战 不太一样， 差别还蛮大，但是呢，那个核心呢，其实就是复联的主要英雄分两波，然后大家为了理念之间一次战斗，虽然改编很大，但是呢，会让大家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呢，会有一些熟悉。 没错， 对，就这种情况下，大家的入门门槛就会比较低，就看起来会比较轻松。 我也是通过那部片儿看完之后，你知道吗？就有一个男生在我旁边说：“哎呀，这电影这跟漫画差太远。”当时我一阵好奇，我就去看了看那个内战那片，哎呦，那太不一样了。就是他漫画中，可能他也是，我估计啊，那个申主编，我估计他也是考虑到这个电影的制作呀，还是什么各个方面吧，应该他也是权衡了这个，所以他在电影上可能就是改编了一下。 对，他这个没法不改编，因为那个本身的内战的漫画里边他参与的英雄其实你要真熟起来的话，像 两边的 X 战警是参与了的。 对， 然后那个 你 惩罚者， 对 对，就是还有其他的，其实就是有很多耳熟能详或者是大家并不熟悉的， 就光上这演员， 他都参与这个，就是他那个 场面太大了， 就是我们称之为大事件嘛。它每隔一段时间会有这种大事件， 对， 大事件里边它会有特别多的这种登场角色， 对。 你如果真的拿到电影里来的话，没法拍，大家首先看着就傻眼， 对， 一个半小时给每个英雄 介绍还不够， 每个英雄三分钟的镜头， 对， 是， 然后这片已经超时了， 对，而且你想想，这要是都做成特效。我老天呀，这经费可不少啊！这个，对， 是，那我们这次就是在漫画里面，好像也是内战的漫画会有伤亡的，超级英雄们是。 我觉得这个，我现在说了可能会影响很多没有看过作品的， 那就留给大家去 探索吧。对， 大家可以去看看，但是 剧透还是不好的。 对，但是跟我们的这个内战这个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还有很大区别的， 差别非常大。 是， 对。 那我们知道这次网易和漫威合作也是要共同打造我们中国的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 哎，我觉得咱就应该打造一个熊猫侠，潘达 是吗？ 哎，真的熊猫侠 国宝， 对， 但是那还是以动物角色会比较那个 熊猫人叫 啊，熊猫人倒是可以哈， 是吧？ 对啊，那这个 听起来很有意思，就是如果未来还我们有机会扩展的话，我会把这个提案提过去的。 结果发现通过了。 您比如说， 我给你通过几率很高。 您比如说吧，他老美不是有什么？你看漫威，咱就举例吧，钢铁侠。是吧？钢铁侠他穿一身盔甲，我想咱弄个什么呀？咱这个叫煎饼侠不合适，之前那个，咱这叫一什么呢？咱这叫一个解放侠，大卡。 这个我们可以再来， 哎，对，到时候回头 想一想， 集大家之所思。 是的，然后我们知道，就这次主创团队其实也是我们就是中国这边的漫画家来做，是不是？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块呢， 创作团队，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有着中国元素的美国故事，我们是要做中国的故事，所以呢我们是找着国内的编剧 啊， 也就是然后国内的画手，然后来做这个故事，然后呢美方呢其实给我们更多的是提供他们的一些创作经验、创作理念的一些指导，就是我们这边中国的编剧和中国的画手把故事每一步的框架做好之后，我们会发给美方那边去，由他们的编辑去提供意见，然后他们觉得怎样的故事更好，就是说实话在这沟通交流中，说实话我们真是受益良多， 这也 确实那个 这朋友没白交，这会儿 确实Marvel 他们作为顶级的那个国际上顶级的一个漫画公司，他们的经验之类的还是非常老道的， 非常好， 然后呢就是我们这边来提供故事，提供制作，然后他们来那个提供一些支持，然后双方共同打造，就是既符合美国就是美国市场的一个喜爱， 整体市场的需求， 然后呢更多的呢并不是说那个挂羊头卖狗肉的中国元素， 是， 不是做了一个中国版的钢铁侠，或者是做一个那个中国超，做一个中国队长， 做一个中国蜘蛛侠，那就没意思了。 蜘蛛侠这是没有意思的， 对， 就是我们觉得还是，超级英雄嘛，哪个国家应该都会有，大家都心里都有这种英雄情节的， 哎， 那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还是给大家放图看一看。我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中国超级英雄的一个早期的参考人设图。 哎呦，这好帅啊！这个， 可以看到这次曝光的一共有三位。 对，这个是一个概念设计图吧。未来我们可能还会根据美方的意见，还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市场调研，会对这些图来做一些修改和调整。 所以可能我们最后看到的成品作品可能会和现在 可能会有一些出入。其实这张图当时放出去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微博上也好，或者是那个就是爱好者的读者群里边也好，其实还是有不少的反馈声音的。我们也会就是接受这些反馈的声音，然后来做一些那个优化 调整。 是，我们可以再看一下那个图哈，其实你会发现他的人设还是挺有中国的味道，中国的元素在里面。 我觉得我觉得他这一个特别设计特别好，就是咱拿这武器， 这个图片时间可以稍微 你看 他 这个冷兵器啊， 对，你会发现 这些剑。 是 这个包括后边的那个，这是具体是什么呀？咱那个应该是 鞭子呀、啊、还是这个反正 有一个是长鞭哈， 对， 这个金色的是长鞭， 对，都是咱中国的这个兵器、嗯、 可不可以请我们的秋恒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嗯， 好的。三个武器的话都是用的中国元素的，大家、 嗯、可以稍微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嗯，调整一下。好的， 武器的话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常见的一些武器、 嗯、 然后元素的话也是比较有中国的特色、 嗯、 从服装的设计上然后还有 BOSS 的设定上， 嗯， 都是有很有中国特色的。 大家看那个画面上方，那就是我们的 BOSS， 是不是？ 是的。 嗯， 然后这个要等作品出来的时候，还请大家多多关注、 哦。 是的。然后看到有长鞭哈，有这个长剑，然后包括这个女性角色这个超级英雄，她手上拿的是一个什么武器？ 啊， 是 一个镯子。 啊，镯子。 对对对。 很有女性的元素，嗯、女性的风格在里面。 哪吒的那意思啊？哎，我觉得这真特别好。 一秒跳戏了，让你说的。 不是，这真特别好，融合咱中国的元素。其实你说咱中国地大是吧？ 对， 这资源非常多，咱这个武林门派啊、武学啊、兵器那非常丰富。咱做这超级英雄是吧？ 嗯。 申主编，咱这个肯定。 那我们在这个创作团队的选拔上有什么要求吗？因为我看到我们弹幕里面也说这个大家提到老爷子哈，那这个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设计出来的人设图，会让老爷子去把把关吗？就他会 你所说的老爷子就是 斯坦李啊， 斯坦李， 著名的斯坦李 客串侠是、啊、 是这样的、嗯，就是我们这边的。所有项目都会拿到 Marvel 的总部、 嗯、 他们里面其实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一个小组吧、 嗯、 来对接这个业务。至于是否会拿到老爷子斯坦李面前，嗯、是要看他们。 明白、 嗯，但是一定会是经过就美国漫威方去审核确认的。 对、 嗯、 他们那边是给一个很详细的一个反馈意见、 嗯、 然后是有某知名的插图作者或那个、嗯、就是说他们那边的创作人员的话都会标注名字，然后来给细节的反馈意见，很详细的、 嗯、哎， 然后是一个很完善的一个制作团队。 嗯， 明白，很完整的一个流程。 很严格的流程。 我说实话，我感觉啊，斯坦李要是看到咱们中国这超级英雄， 没准他也挺感兴趣的、哦。 他大声唱了一首歌，你猜是什么？我还想再活五百年，是吧？再画一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啊，平行宇宙是吧？ 那五百年，那画好几个，是这样的。然后你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女性的超级英雄角色，我还个人蛮期待的。 小美，你都特感兴趣那女性角色？ 不是，是这样的，你会发现，就漫威宇宙里面，可能目前大部分英雄还 是神奇女侠那种片儿。 就是你会发现现在漫威宇宙里面大部分英雄角色还是男性的人设，就女性的超级英雄还是会稍微的少一点。 对对，他接下来的话、 嗯、 那个惊奇队长， 嗯 嗯 嗯，惊奇队长，我前 黄蜂女也是女性、 嗯、对对对，黄蜂女跟应该是在蚁人二上面就会正式登场。 对， 嗯 嗯， 这都是电影即将重点琢磨来 对 塑造的一些英雄角色，但他们都是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很期待我们中国的女性角色有怎样不同的魅力呢。 两个手镯收了他们是吧，咱这手镯我跟你说指不定什么能力。 就大家会觉得手镯是一个嗯，就是很有女性特点的蛮柔弱的一个东西，但他的身份又是一个超级英雄，我觉得这两种元素可能会碰撞出挺精彩的火花，所以我很期待、 嗯、你比如说左手这镯子是传送原色传送，右手这镯子邦邦特大的能量。 对，大家提到黑寡妇，确实黑寡妇也是现在深入人心的一个、 啊、黑寡妇就太经典了。 对， 对， 非常经典了。嗯， 寡姐的人气还是非常 非常高 的， 主要是我觉得 总要有一个人来调和调和。 我觉得那个演员斯嘉丽约翰逊啊选的也是很到位， 很到位。是的， 对对对， 嗯， 真是当时我还想了这个好莱坞再无第二人能演出这个。哎，其实你要说这个漫威女性角色真不少，猩红女巫也是女的。 对，也是 女 性角色， 对吧？ 但是还是男性稍微多一些。 而且你看猩红女巫演那个都大绿布，自己在那擦擦擦， 一言不合就尬舞。 可以可以，到时候过几年咱就能看见咱网易这个中国英雄啊、 哦、 在漫画上是吧，咱 没准以后还真的可以改编成电影， 这都不好说。 对、啊、 这个陈宁二位吉言吧。 嗯， 对，我们是会向着这个方向去推进的。 嗯， 您放心吧，指不定听咱们节目就有什么大佬啊，这个是吧某兄弟公司什么这那，到时候回头就联系了啊，咱得拍大片啊。 是，然后提到这个咱们这次的人设图上可以看出来是有一些咱们中国自己的画风在里面的、嗯、有一些中国的元素。那提到这个画风的问题，可能中西方还是存在一些审美上包括文化上的差异，那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担心也好或者说想法也罢，就是我们的 做出来东西能不能被国外的观众所认可，会有这样担心吗？ 嗯，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是这样，就是、 嗯、 有那么一句话嘛、 嗯、 就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哎， 对、 嗯、 就是大家双方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更是卖点存。 嗯， 就是嗯，大家都会希望了解新鲜的东西。 嗯， 但是呢，我在了解新鲜的东西的时候，我希望了解的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新鲜。 没错， 东西、 嗯、 我不希望就是怎么说呢， 就不希望刻意的去迎合。 对对对对，不要去做刻意的迎合、 嗯、 而是真的是原汁原味这样、 嗯、 然后呢再从另一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怎么说呢，故事这个东西呢，它一个好的故事应该是、 嗯、 它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那个就不同年龄啊，不同国家啊、 嗯、 甚至不同信仰的人的喜爱，就是很多时候的人们所谓的普世的精神， 嗯 嗯、其实还是一个可以共通的。嗯，其实大家所谓的文化差异是有，肯定会有、 嗯、 说实话，我说实话，就是我们就是老美那边的编辑看到我们的故事里边，哎，什么 他不理解啊， 吃烤鸭， 对 吧， 他不理解， 抢红包， 是、 嗯、 对吧、啊、这个吃点刀削面、 嗯、 对，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这个词儿我该怎么翻译、 啊、没错、啊、 最基础的语言上可能都会有些， 但是他们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 因为很新鲜。 对我不知道原来中国在这些、 嗯、 就是这些东西是 有研究， 是热门的、 嗯、 对对对， 咱没准给他看看咱那舌尖上的中国啊， 是，然后我们发现 美国人啪全来了、啊、 对，然后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已经在弹幕里面就是开始热烈的讨论起、 哦、 就是他们在给中国自己的超级英雄起名字、 啊、有什么好的想法快说说大家的看法啊， 嗯，大家可以继续发来弹幕 啊有什么经典的吗，让你留名的，目前 没有，就是大家就在想、嗯、我们就是中国有什么样的 IP 可以开发成超级英雄，比如说刚刚大家提到了就是孙悟空，对吧，齐天大圣，这是一个 我孙悟空 觉得可以走向国际化的， 目前为止被开发的已经不错了， 对， 你像这个大圣的电影， 对，大圣归来是很成功， 这两年相当多 是 关于大圣的电影， 没错，那之后我们有没有计划去开发更多的 IP 或者更多的英雄？ 嗯，怎么说呢， 嗯， 一口吃不成胖子， 没错、 啊、 我们就我们是希望走一步稳一步，做一个就做好一个，然后前面的做好了，后面的自然而然就会跟上。 嗯， 不可能就我们前面做好了然后后面不做了，这太亏了。 嗯， 就是如果现阶段我们就是跟马尔这边合作的这几个项目市场反响 嗯 嗯、 那么肯定会出新的呀。 嗯， 没错， 所以以后还是 有道理他不出啊、嗯、 对对对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走一步 看一步， 看一步，先把手头的先做好， 没错， 未来的取决于现在做的怎么样、 嗯、 对， 还是抱有信心的， 嗯， 对对对，这是肯定的、 嗯、所以呢，最后还是想问两位啊，就两位对目前咱们国内的漫画行业你们觉得发展前景怎么样？ 嗯，首先那个现在国内的可能是我们这些漫画从业超过十年甚至20年的这波老人们、 嗯， 感觉到现在的市场应该是前所未有最好的， 没错， 最好的、 嗯、 的时候。 怎么讲呢？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波喜爱漫画的这波，就是漫画最早进入国内，可能就是80年代、90年代。 嗯， 这波人逐渐长大，掌握了话语权和有一定的购买能力之后，这个市场其实是虽然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 嗯， 但是它已经没有那么小众了。 嗯， 未来像95后、00后这一批。这批的话说实话是在那个漫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认可的这种大环境下长大的，他们对漫画的一个认可肯定 会接受度很高， 其实是、 嗯、 对他认可和接受度其实是会超过我们这批人的， 没错， 是 然后等到这一批人再长大的时候，这个整个的市场可能会翻好多倍， 嗯， 所以我们对这块的前景是非常看好的。 嗯， 而且近期的话是漫画的话改编动画和影视的作品的 IP 也比较多一些，要比之前的市场要好很多。 嗯， 就是现在跟着这个怎么说呢，文化热吧， 没错， 但就是这个大环境，其实就这只能说明这个咱中国人有钱了，可以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了。 是， 对，在这种大环境下呢，其实漫画其实也是沾了这个大环境的光，有很多， 但是消费能力也提高了， 对。 是的，所以也相信我们以后中国漫画自己原创的漫画也可以做得越来越好。 但愿咱们设想的那个超级英雄啊，过两年。 哎呀，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好期待啊！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没错 是的 啊，也可以多多关注啊。 是，再次感谢我们的申鼎和秋恒做客我们直播间，谢谢二位辛苦了， 感谢二位啊， 谢谢， 谢谢大家。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来收听收看我们的漫游嗨翻天。我们节目每天晚上8点到9点呢，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节目，我们将邀请二次元圈里的大咖来做客节目。所以说大家只要关注我们的这个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的账号以及我们的新浪微博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节目的视频直播以及视频回放了。 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是青春联盟。当然了，跟您不开玩笑，还是继续收听咱们 FM98.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如果大家在看我们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然后我们的 QQ 应援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5693,56755693，大家可以加入。再给大家预告一下吧，明天是周三了，周三是我们的国漫主题电台，对不对？所以明天要 怎么着？咱 红红，我好激动啊！明天 能回来吗？ 能回来，红红是能回来的。 好好好， 只要我不中暑，我们的红红每周三就可以回来啊。然后要给大家做这个预告呢，就是明天即将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哈，《狐妖小红娘》里面有一首著名的战歌《梦回环》，是不是？明天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就是战歌的演唱者《梦回环》的原唱幼猫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外，还有我们的人气声优苏谢以及我们的 coser 雨衣都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可以锁定收听收看。 好嘞，那您就期待吧。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是许可儿， 我是左小美。对了，幼猫明天会现场来唱《梦回环》，大家要锁定收听收看。 得了您嘞，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咱们明儿见， 拜拜。